大家好，又是我们的新环节望向快报。我是曾 BC， 我是尔德台 香港代表， 我是许留山， 做我 Raymond Wong。 啊，今日好热闹喎，这个中学的门口有几间啦、啊？ 边间嚟噶？ 唔系五十间， 系咪 有几间？ 系咪名校嚟噶？ 我唔知喎、啊， 都唔算话特别系名校咯，有五十间。 老实讲、啊。嗱、啊，佢而家咁样出咗样啦，其实咧真系好容易查到系边间学校咁样。其实嗱、啊、样又出咗啦，咁校服其实都可以查 到 啦。系啊，咁嗱、 啊， 我就想问个问题啦。老许都算半个教育工作者系嘛？咁其实如果有呢种情况，有组织或者有外边啲家长话咧，出边有啲人喺度，即系唔敢话今日个组织搞搞阵啦，即系有啲人就喺出边派啲传单，你哋会唔会好认真咁去审视，或者系报警啊，甚或者去出去睇下 what's going on 咁样噶？ 梗系会出去睇下咩事啦。其实咧，即系嗱，讲翻今日咩事先啦。呢、這个李飞就嚟到香港，就有出席一个叫做一国两，唔系咩？呢、這个基本法研讨会，咁就有个直播咧，就有香港啦，就五十间中学咧就会播，会转播嘅，现场转播，叫啲学生咪坐定定一齐睇 live 咯。咁啊，有个组织啦，开埋名啦，不如好嘛？ 好。 开一定开 人民力量啦，咁啊喺佢又去唔到五十间咁多，又冇咁多人民力量帮手，就去到某几间度啦。 冇遍地开花咩？ 开鬼花，屎忽去开花，遍地开花，跟住走去人哋学校门口，就喺度唔知嗌啲咩口号咁样，跟住又派个红色嘅布，就叫啲学生到时就自己绑住啦，嗰啲咁样就可以唔使睇。咁其实如果学校来讲呢，自己即对于要转播一个这样的节目呢，不是不得，咁转播有得转播咯，到时睇下你自己点样去教啲学生，点样同学生讲返嘅啫，即是其实自己喂心里学校自己心里面去准备啦，你呢啲咁嘅组织出面喺度搞搞阵，你仲你即是教坏咗啲学生嘅头，即是我唔理你教乜都好，即是同啲学生讲乜都好，你会影响咗我跟住会同啲学生点样讲。如果是我真的、即是赶你走的啫。 咁、人民力量呢，佢嗰个指控呢就好简单嘅啫，就係话即係教育局呢就曲道美事。咁呢就係即係为呢、這个中共呢就帮学生洗脑染红同埋老化。即係佢用呢三个 terms 去形容呢个教育局嘅工作嘅。咁又唔系完全唔客观嘅，讲真，即系你某程度上都系洗脑，但系人民力量咧就更加离谱啊！我觉得，因为佢其实就系利用咗即系啲中学生咧去做一个政治嘅表态。其实好老实讲啊，如果人民力量你睇下佢嗰啲参加佢哋活动嗰啲人啊，佢哋啲老坑嚟嘅，全部都上捻晒岸嘅，即系。佢哋做政治表态，其实本来咧就应该系合理啲嘅，就唔系要啲年轻人去牺牲嘅。咁但系咧，佢哋个组织咧就谂到一条呢啲咁嘅绝世好桥咧，就即系自己就唔捻上身嘅。sorry， 自己就唔使上身嘅。对唔住，又讲个粗口。自己唔使上身嘅，咁就揾嗰、那个揾嗰啲中学生去顶咯。基本上就。 但好不负责任喎、啊。首先你人民力量你俾咗啲乜嘢嘅资讯，或者俾咗啲乜嘢嘅教导或者教育俾呢班学生，而之后先叫佢今日有所行动去表态呢，你做咗啲乜嘢先，你讲啊。呢、這个人民力量。 其实都系以前老萧成日讲嘅，即系每一个事呢，即系会即系嗰啲抗争嘅活动呢，其实都系要先出一个 statement， 或者是先表咗立场，或者先有论述先嘅。但系，佢当然话可以话佢够啦，但系我都觉得唔系好够咯个论述，即系未够准备得好啊。咁样俾人哋睇上嚟咧，因为又有今日阿尔德台长有 share 一个 page 俾我睇咧，就叫咩话个 page 台长我都唔记得咗，即系 大概就系话呢班人咧就系、是、即系系蓝丝 page 嚟噶， 系蓝丝 page 叫追击暴徒， 系啦，咁咧就话呢就系话呢班人咧好似啊出面搞搞震啊，反而系嗰班蓝丝 page 咧话系佢哋帮啲学生洗脑， 系啊 系啊，一定系咁噶。因为佢哋其实两个做嘅行为都系一样啊嘛，因为佢其实就冇解释，究竟点解睇呢个一国两制研讨会或者系基本法研讨会系洗脑染红同埋奴化？因为其实香港好多时都会有需要即系去读呢个基本法嘅，即系尤其是你大学毕业生要去考公务员咁样先算啦。咁公务员考试有一环就系基本法嘅认识咯。 同埋你喺香港读法律系嘅话，咁你都一定要识，其中有一份卷系一定要系考基本法。 其实你话即系香港作为香港人系咪真系要认识基本法？其实系嘅，因为呢一样嘢咧系搵到食嘅，即系你就算连去考个即系惩教处嘅员工咧，你都要识基本法嘅。即系连我系啊， 你咁讲，我谂起惩教。 哦，你谂起嗰位玉卒系嘛？ 佢以前梗系唔使啦，因为港英时代入职啊嘛。虽然佢跟住，但系佢应该咧喺回归之前咧都会有呢啲，都会要上呢啲 稍微学下啦，系嘛？ 都会要学下基本法系乜嘢嘅，即系佢都识嘅。 都要系啊，起码有少少嗰啲咩啦 ，knowledge 啊嘛。但系系啊，但系今日咧就有一即系啊，我哋都嘥咗好多。麦洛咧去反驳一位叫即系号称叫坦 Sir 嘅该组织支持者啦，咁咧佢就问阿 Raymond 话咁样唔系抗争咩？或者就话我哋咧咁样都屌柒啊快快 B 咁咧就又系嗰啲啦，又话你投降啊乜乜柒柒啦，即系差唔诶、哎、，sorry 又讲个粗口乜乜 seven seven 啊咁样吓，咁啊。 喂，我觉得我都有睇到呢段咁嘅留言，我觉得喂你抗争咧，你要做得啱先得噶嘛，你做得唔啱咧，你系损耗紧自己嘅能量噶，你 寸土 人民 寸土必争咯，嗱又 唔系噶。 套翻个毛，寸土必争我而家。 喂，佢而家系佢而家唔系寸土必争，系寸土必失啊。 系啊，喂，佢仲要咧，喂，佢个政党叫做人民力量嘛。喂，不如加多两个字啦，损耗人民力量啊。 哇，咁啊真系准喎、啊。 你都未组织好晒成件事，你就已经发动一个咁样嘅派红色呢个暴。俾学生嘅行动，即系成件事冇组织晒嘛？喂，你起码你之前可能你点样酝酿咗成件事先，俾人哋知道咗你几时会咁样做，而唔系突然间咁样去派咁样噶嘛？你连喂好老实啦，你连50间呢啲中呢、這个中学啊，你都唔够人去围晒啊，咁你系翻屋企啦，系咪啊？ 喂，咩50个义工都唔够咩？佢唔系50个支持者都冇咩而家？ 咁啊， 十几个理想咪系得嗰几个， 系嘛？最主要就系你今日系翻工翻学嘅日子， 翻工 大部分都揾食嘅。其实就即系我唔会话佢个组织一啲人都一啲支持者都冇，佢一定有嘅。咁但系佢 退休人士咯，而家帮佢哋做嘢嗰啲都系、 但系佢哋个组织咧就好好多好双重标准啊，同埋好。即系你其实唔明佢做咩，因为佢哋嗰个组织有好多人咧，成日都话法治已死，香港全面赤化，呢两个嘢系讲佢哋 最好一个一制， 系佢哋呢佢最好一个一制呢个我哋下次再讲啦。咁但系佢最主要就系成日都话法治已死同埋香港全面赤化，呢、这个系所有佢哋嘅支持者咧 tag 咧都系成日用呢两个字嘅， 呢万能 key 嚟噶嘛，我试唔出都系法治已死。 但我又唔系咁睇。如果佢今次你个行动，你即系你呢个政治行动，你真系咁有力量或者你咁有支持嘅话，你冇理由发动唔到一啲新嘅家长嚟到帮你哋去做完成呢件事 嘅。嗯， 其实以家长就好现实嘅，我以一个家长身份讲啦，即系就算其实人民力量里边嗰啲家长啊，而家都系即系上晒岸嗰啲老坑啊，佢哋支持呢个人民力量，佢哋都唔会叫自己啲仔女去帮手嘅。个原因就系 呢啲嘢係有风险嘅。其实佢哋係知嘅。佢哋係知嘅。因为呢你如果完全冇风险嘅话呢你就可以好容易聚到人。其实香港而家嘅情况就係咁。你有风险嘅嘢呢而家人哋係唔想做。因为其实自从占中之后呢聚人做呢啲活动係难嘅。即係如果大家一定冇事呢就係游行嗰啲呢就会有人。但如果你啲咁嘅行动呢、其实根本上係聚唔到人嘅完全。同埋你要睇个议题㗎嘛。嗱、呢个议题其实就好戆居嘅因为其实人哋李飞讲嘅讲话呢都好其实都好温和啦。佢亦都冇好似以前即係梁振英时代咁样即係话要打即係要咩严惩港独啊乜乜冇讲嗰啲嘢㗎。其实佢就係、问咗三个问题就係、问你边度嚟你要去边度同埋你系边个佢就係问咗三个问题啫即係李飞佢讲嘢。喂其实算公道㗎讲真。即係当然我哋都会嘲笑佢讲呢啲嘢啦。咁但係你话佢系咪真系喺度洗脑啊染红其实就唔系囉。 系。咁可能佢讲完呢几个问题之后喂咁你咪自己各自各喺学校自己讨论返呢样嘢囉各自演绎咋嘛。 所以你家长都可以自己同啲细佬哥讲话嗱佢呢个观点呢其实呢就唔系好啱咁你摆啲事实出嚟囉。 系。或者可能家长直头都唔理添啦呢个直播都家长都唔得人理。 其实仲有一样嘢就係事实越变越明囉因为人民力量佢而家嗰种做法呢就係佢唔愿意去即係佢嗰个做法呢就话一开始呢就话人哋洗脑而唔系去话边一样嘢有问题。佢只系话我你哋洗脑啫搞呢啲咁嘅嘢。喂但係其实你喺香港生活就知道其实基本法真系唔系一个完全冇用嘅科目嚟㗎嘛。你所有公务员都要啊食环署都要考啊。 都要食嘅。 係啊。因为要考咗 pass 嗰个试先至可以申请公务员职位㗎。 哦。 佢再推演一落去佢哋自己捞政治啊呢啲就自己都要睇基本法啦系咪啊。如果点知嗰啲咩一地两检又会唔会违反基本法啦你自己都要喺呢本嘢度抄下啲窿窿啦啦啦系咪啊。 因为而家嘅咩就係因为讲呢单嘢即係讲基本法嘅嗰个人係嗰个李飞咁咪咩囉咁佢哋咪觉得唔值得听囉因为佢係共产党嘅人㗎嘛。 咁但係佢其实咁就佢问咗三个问题都啱嘅讲真即係香港而家係即係一国两制走到会一个瓶颈囉即係呢个係阿曾玉成讲嘅。咁事实上都系喎。因为而家啲人呢就係、客人啊开始有啲人跳出嚟就係、一国一制。一国一制到来。尤其是系柳记明啦即系我哋追击㗎啦。咁佢成日都话一国一制都嚟啦你仲搞我做乜春嘅。同埋佢一国一制佢会活得更好嘛。 点解 我点知道不过唔紧要啦呢、这个我哋下次再探讨。不过即系你变咗就系、而家就系个个人都唔愿意去了解呢样嘢嘅时候。如果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如果人人都唔愿意去了解呢样嘢嘅时候你系冇得同佢斗㗎。因为你要同佢斗嘅你起码都要了解先知己知彼嘛系嘛。 咁梗系啦。系啊喂咁学社长话斋其实人民力量真系好无耻喎佢推啲学生去死嘅喎。喂咁点解你班友你唔走去集合你僅余嘅力量走去李飞演讲嘅场地度示威 咦 不如你直接阻止佢阻止佢唔好发呢个 live 嘅讲话咪得囉。 源头减肥系嘛 唔系，因为佢其实我觉得快必咧就好滑透嘅一个人咯。佢永远 佢唔想自己出去。 佢喺最安全嘅地方叫最激进嘅口号。其实佢系另一个芒果佬嚟嘅。 佢匿喺啲学生嘅人族盾里后面。 系啊，我觉得系 咁样讲真嘅。 哇，你哋咁讲又肯定听节目出咧有咩又系俾人肥啦。 冇所谓噶，咪肥咯，咪打辩论啫嘛。 唔系，但系佢 咁点解你唔派少少人去阻止李飞呢一个讲话咧？你都去唔到五十间，你去到去唔晒五十间学校啦。咁你不如去截住李飞算啦，不如。 因为佢唔可以转移个风险啊嘛。如果佢揾学生去做咧，佢将个风险转移咗俾啲学生咯。如果你佢自己去李飞嗰度，那个风险系佢自己承受翻嘛。其实系咁样嘅啫。 系啊。 其实风险 因为依家 呢个都系风险管理问题。佢哋将个风险转移咗喺啲学生度。就系咁， 咁 怪之得佢听到啲学生俾人搜书包，觉得OK， 最多就系搜下书包啫。佢话仲会去了解下系咪有打对啲学生有打压。喂，彩你都傻啊！你唔系家长，你唔系监护人，我点解要讲俾你听个学生发生咩事？ 系啊， 你凭乜嘢去了解到咧？阿快必， 佢冇噶啦，佢唔会了解啊！佢喺访问完之后翻屋企瞓觉噶啦，呢度有。 买佢去 D 一百，佢 D 七百做节目，佢同佢七级奸狗捻嘅朋拍档。啊，万必 狼狈为奸啊！ 啊，万必会喺七 D 七百开麦啊嘛，七级奸狗捻啊，真系啊，你唔系一级奸八爹， 嗯， 系啊，呢两条有都系啊，真系。 喂，但系喂，有一个问题插话先，即系有一个网友咧，佢就话我哋提过话，众志嘅大部分捐款咧，本嚟嚟自 D 一百之后咧，阿 Tony 上一集又话众志其他有一大嚿捐款嚟自美国嘅海外啦，佢话我哋讲嘢矛盾， 其实冇矛盾噶， 海外 D 一百听众系好多噶， 系啊，其实冇矛盾噶，美国嘅资金可能都系 D 一百嘅听众嚟，冇讲错。 My Radio 都好多海外资金噶，好多海外听众听噶，火金俾佢哋噶。 唔紧要啦，即系呢一个问题，我哋下次再探讨啦。即系讲翻快必啲个呢条友先，即系佢哋咧，即系自从啲老坑咧离开咗人民力量之后，或者比如大舊嗰啲咧离开咗之后咧，或者恩生离开咗之后咧，佢哋出嗰啲声明咧，即系完全系好容易咧，前边闹人咧，后边嗰句又闹翻自己，真系。 呢啲咪仇师大讲嘅叫回力镖， 可能都系 系 澳洲嗰度掟嗰啲系咪啊？真 B C 冇喺度掟过。 嗰啲系啲土著嗰啲嗰啲装饰品有呢啲嘅。Boomerang 系啦。 Boomerang 系，你掟唔掟得？你识唔识掟翻自己？通常掟好难， 掟唔到喎。 系佢 人力量都几重下喎。 人力量 翻嚟嘅，但系唔准噶嘛。 系嘛？人民力量好准，哐哐声，嘢嘢都 掟咗出去，弹翻我自己个头度。 系啊，咁佢话教育局曲到微时啊嘛，咁曲到微时就系出自呢个崔实嘅政论嘅。咁啊，原本个句子咧就系不曲到以微时，不轨行以夭明。意思咧就即系话咧，你唔可以违背人生嘅准则去迎合时俗嘅好常。同埋唔可以以欺诈嘅行为用嚟取得呢个虚名，咁佢就用咗头嗰句曲到微时去闹呢个教育局。咁都啱嘅，都好，都其实闹得唔错。但系即系后边嗰句鬼行妖名咧，用嚟形容快必今日嘅行为咧，实在系非常嘅贴切啦。就系牺牲咗啲中学生去做人肉盾。即系去做抗共嘅人肉盾啊！咁人民力量咧就匿喺后边安全咁吸光环，咁系咪鬼行妖明啊？系嘛？ 直头系啦， 佢 可以话咩啫？佢可以话我哋为咗香港下一代唔俾洗脑嘅啫。 其实佢唔俾洗脑系要用教育嘅方法去即系将人哋洗脑嘅工作去 reverse 翻咯，即系去抽翻人哋洗脑嘅问题出嚟咯。咁佢就唔系去攞条红布遮住个眼就可以洗唔到脑咯。 系你遮得一时，你遮唔到一世啊嘛。即系你避咗李飞呢一次嘅讲话啫，你避唔到其他嘢噶。即系可能你可以话会系一个表态一个抗争，但我觉得系冇意思咯。学校会直接做噶啦， 李飞嗰个演讲嚟噶嘛？点解要遮住佢俾佢睇都咪照一样都听到佢讲嘢噶？ 行为艺术嚟噶呢啲咪？ 其实佢呢条红布系咪以前崔健咪有一首歌叫咩蒙住一条红布咁上下咧？即系话 蒙着眼睛嗰个啊？唔系喎，嗰个 唔系系普通话 啊 ，sorry， 系咩啊？普通话应该点讲？捂住一条红布啊！咁好似系有首咁嘅歌嘅，系我记得，因为以前我哋 在澳洲学中文时候，个老师是北京过嚟，佢就话系经历咗呢场春夏之家的风波啦。咁佢话以前都好中意崔健嘅，但系后尾即系崔健都即系对老共点讲咧，系比较即系冇咗以前嗰种执着啦。佢觉得啦，即系冇以前掹得咁紧啦，即系冇批评得咁大力啦，咁样讲。 不过呢即系崔健呢啲，我哋就后话啦。即系讲翻呢个人民力量咁样啦。我觉得往后大家小心啲咯，即系唔好借住一个抗争为名，其实系做坏事为实。我哋要识得分咯。即系其实依家呢个时势系咁嘅，即系有时可能我哋咁样讲讲完，又话我哋系鬼噶啦。但有时佢哋做埋呢啲系比鬼更恐怖嘅嘢。 其实佢哋系帮教 俾人买鬼。 唔系，其实今次咧，人民力量咧，客观嘅嚟睇咧。人民力量是帮教育局 set 了屎碌架，因为他将自己摆了在教育局的对立面，直情因为他说要派那个红色布的时候，教育局是叫那些学校去报警的。 嗯， 他是 set 好晒屎碌架的，即我认为就是，即他们两个是互相配合的，即当然我这样讲，当然 喂有人可以这样怀疑的， 不是不是， 他这样做真的， 我是家长，我可能都会。我喺家长，我都会可能叫学校报警，因为个学生都唔知乜头乜脑咩事，你叫佢攞块红布翻笠住自己嘅眼， 系，唔系 我仲惊，我喂佢叫可怕过李飞，到时系 会唔会系老笠啊？即系绑架啊？笠住只眼噶嘛？ 唔知道真系好惊，我真系， 或者系似啲咩邪教仪式咁样，古古怪怪，即系客观嚟睇下，我唔系话佢真系。 我知道，即系以一般家长嘅心态嚟讲，头先我嗰番说话咁样讲， 系都惊惊地噶嘛，系都系惊惊地，老实讲。 即系呢啲嘢，学生学校会处理噶啦，系咪啊？即系可能你叫佢睇啫，你喂，但系啲学生啲学校知识执生噶嘛，学校都有话过，教六四嘅时候点样教噶，其实。啲老师自己都知道应该点样做噶啦，已经即系唔会摊出嚟讲咁解啫嘛，讲晒俾你听咩？ 其实老师本身就起码都有六七成咧，系即系有民主思想嘅。我认为啊，即系你话 正到啊， 你所以根本呢样嘢就唔需要担心嘅。但系你人民力量成日喺嗰个议会里边，成日批评即系教育界嘅叶建源。其实就好捻离谱嘅，啊 ，sorry， 对唔住，其实就好离谱嘅。佢点解咧？就是因为人哋即系真系代表教育界嘅人，人哋真系反映到教育界嘅民意，而你系一个即系代表到同志界嘅民意嘅议员，你就去搞一个代表到教育界嘅议员，其实唔啱数。即系你咁样搞嚟搞去咁样，人哋大家其实话晒都系，大家都系民主派。其实应该而家咁嘅形势咧，就应该即系大家着眼喺一啲共同可以合作嘅议题，而唔系去话俾所有人听佢同我人民力量系唔一样，系嘛？ 我代表坦率闹鸠你，你嗱，即系坦率咁样，但系就讲话。喂，你唔可以为咗一咁少利益放弃成个香港整体利益㗎喎。 但係呢个就係、是、整即係教育其实係香港整体利益嚟喎 ,anyway, 係咪即係如果你思考一下啦，即係大家因为我哋今日时间都其实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见面啦好吗 好 好 拜拜。 拜 拜。Bye.